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善恶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允许。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最后是这个项目是转型的还是？ 这个项目一直现在还在运作， 还在运作 啊啊！ 所以今年来到这个摩马金服的这个机缘，是因为你觉得垂直领域的这种互联网的这种金融加更适合你的这个方向？ 是去年的时候，就是互联网金融这块非常火热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行业应该到整合期和洗牌期了，那应该也往一个垂直领域去发展。我觉得这个垂直领域这块的话，可能房地产领域是一个，其实也在考虑啊，其实一个有一小微金融。啊，因为其实互联网金融在做普惠金融、小微金融，包括农业啊、农业互联网金融这块儿，然后啊消费升级这块儿，然后呢房地产啊，觉得这个房地产这块儿的话，当时做地产就是在做金融啊，我觉得这块儿可能机会会更多一点。而社区金融这个概念，其实 想象力更大一点 啊，所以往房地产领域，从2015年的中旬开始就吹下来了。 所以做摩马金服这段时间，至少这3个月时间，您是把哪一块的业务是放在第一位的，或者自己最看重的，精力花的最多？ 其实这3个月的时间，我是在布局啊，我是做两块业务，实际上主要做两块业务。第一块的话，还是做社区金融这块。社区金融，我们在2016年9月，我们也做了一个跟那个中金信托，还有个消费信托账户啊这块合作了，还是想做一个打通社区 O2O 的这么一个金融服务平台，这块始终是我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就是围绕房地产企业融资这块啊，企业融资需求很大，因为现在来讲这个整体这个房地产调控嘛，然后目前来讲这个传统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融资这块有收紧的啊，那互联网金融这块成为一个新的融资成功的方向啊。 所以这两个都是一个机会的一个， 都是一个决选择，而且这也是我未来需要互联网金融需要去立足的地方啊。 这几个月大概推了几个产品？ 这块儿几个月，我们其实这段时间在摸索布局了，其实产品不少啊， 都是创新型的， 创新型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跟那个摩马公寓啊，摩马公寓合作了一款叫做那个收租宝，收租宝，我是房东，我可以通过平台第一时间的把我一年、两年的房租都收回来。 明白 啊，这是我们当时跟摩马公寓合作的啊。我们现在又跟这个啊，现在一些这种中兴互联啊，也合作一些这种供应链金融、房地产供应链金融啊，这就是我们事务点。第三个呢，我们还推了一些我们针对于我们内部职员的一些消费贷款啊，这块啊都推出来了， 都是算是这个产品之前应该说叫试点或者是试行方式， 现在都在处于一个试行期啊，然后陆陆续续都会对外推广进社区啊。 2017年应该是一个比较发展， 是的，2017年定为2016年是我们一个试运行期，然后还是做金融嘛，严谨和这个风控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步调尽可能的放得慢一点啊，先做一些试运行期，从2017年春节过后作为一个爆发点，我们要进社区，我们当代置业50万的啊业主的小区要进入啊，陆陆续续就会往社会上面去推广。 大概的这种产品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首先呢，是肯定是对业主来讲，从投资端来讲啊，从这个从用户来讲，就是比银行理财或者比这种信托理财啊收益更高、门槛更低的这种理财产品。 而且其实住户对于这个住的这个项目安全性会高一些。 是的，是的，这是第一个，是更放心一点，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会做一些把理财产品进行一些场景化的融入啊，比如说买理财送物业费啊，买理财送车位费啊，然后呢，各方意向型理财呀、啊，把理财跟生活相结合啊，然后呢，我们也会围绕所有小区业主推一个叫做业主的消费贷款啊，甚至是无息的啊，在我们当代置业小区的住户可以申请到无息的啊消费贷款，下社区。实际上我们是以社区为单位为单元，我们主要是跟当地的物业公司来合。当然了，当代置业会有自己的这种物业管理公司，不断在收购新的物业公司啊，每收购一个新的物业公司哈，我们就占了一个碉堡一样哈，我们在陆陆续续以社区为单位来延展我们的互联网金融服务。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突破了这个传统的互联网金融，就是纯线上的这样一个， 是的， 它是线上加线下的一个， 是的， 一个体验。 是的，因为我打比方，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种消费需求啊，或者是贷款需求，我们所有线下这种生态布局，给它提供一个场景，比如像我们第一教育啊，我们可以做教育分期啊、租房分期等等的啊。 那其实你要抓住这种就是高的净值的用户或者是住户，未来取得消费级的产品，其实会愿意跟你一起捆绑，做一些消费的金融 啊，消费金融啊，一个是消费理财，我说的 甚至教育类的金融， 是需要把互联网金融融到生活里面去，我就像我说的，买理财送物业费啊，买理财送车位费啊，以后其实你买一个在我们当代置业买一个理财产品，很安全的理财产品之后，就不用再交物业费了，不用再交车位费了，而且每年还有比较高的收益一个反馈啊，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帮他。不是让他花钱，而是让他生钱， 帮他生钱的方式。是的， 因为这个项目其实摩马金服啊，就是我们刚才最开始已经说它是定位于地产加金融的这样一个领域。所以您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判断整个互联网金融这个大的行业，你觉得未来两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新的变化就是什么呢？咱们现在的这种互联网金融合规的趋势进一步严格，甚至说互联网金融领域会不会有牌照，会不会有更高的门槛啊？我觉得肯定会， 就是 会有的。 出现就是说若干个每个行业只有一两个巨头，或者是细分领域， 就是说可能会从做金融这块监管那边可能更严格，也会有牌照啊，或者说一些这样的门槛啊。但是呢，来讲的话，因为金融这个互联网金融很难，我觉得可能会出现几个这种集团性的竞争啊，在第一集团有些大的企业啊，或者第二集团，但是完全由一两家来做这种垄断，我觉得是很难的啊，因为他们无法细分到每个行业，就像我们房地产啊，或者说我们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去，或者说到住户里面去，很难由一家啊来覆盖所有的这种服务啊，很难。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在中国市场上会有几百家互联网金融企业啊，分布在不同的小区， 各有所长， 然后呢，但很难形成一家做金融这块合规是第一位嘛，风控是第一位，所以风控一定会越来越严格，包括在美国，现在已经不仅仅互联网金融，做互联网金融业务要持有证监会的牌照啊。另外来讲的话，现在新的动向说，互联网金融企业是不是要拿互联网银行牌照？但是中国来讲的话，目前是几个条例出来了，我们明年要备案啊 ，ICP 许可证啊，那是不是中国在未来一两年之内也要发一些互联网金融的牌照啊，或者银行牌照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可能性。 刚才一开始您其实是非常自豪地讲了您很多一些这个项目的优势啊，有这个资源优势， 是 背景优势， 是。 会不会这么多优势集于一身过后，创业的这种状态会少一点，或者说压力会小一点，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其实不是，我只是觉得这种 资源越丰富的时候呢，你往往就是说满足的客户群体会很多啊，压力更大。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团队其实都是在有一个做中国最成功的这种社区金融和这房地产互联网金融这么一个平台，这个梦想啊，一直都在努力拼搏着啊。 所以其实还是担负着很大的一个使命和压力， 是的， 做这个事情， 是的， 而且是还是一个创新的心在做这个事情， 是的。 现在团队里边基本上都是创业公司出来的人吗？ 不完全，有几个是从这个从金融机构出来，但是不管是从创业公司过来的人，还是从传统金融机构过来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团队是有一个创业心态去做这个事情的啊。 所以整个团队也是比较相对比较年轻， 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一点。 来介绍几个合伙人吧，我们的几个关键合伙人， 首先是我们这个联合创始人啊，张震，他是这个乌克兰的一个组织管理学硕士毕业啊，他其实是老当代了啊，就是其实对 地产相对熟悉， 对地产相对很熟悉啊，在当代置业也工作五年以上时间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契合点很多，特别是在地产金融这块，我们觉得我们去落地这个项目都有很多的这种激情和共鸣啊，所以我们作为联合创始人在做这个事情。另外我想特别提一下我们的这个风控总监啊，风控总监是上市公司中国信贷的风控总监过来的啊，也是抱一个创业激情加入到我们团队里面去的啊，所以做金融就是在做风控，所以我们 有多少年的经验了啊，很多年， 十年以上的这种风控管理经验，虽然很年轻，我们的风控总监是从信审专员一步步做到了上市公司的总监，所以说这条路走过来十年，把他这个十年财富到我们的平台里面去，是我们团队一个非常宝贵财富啊。然后再想提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总监，产品他这边的话呢是，以前是在做私募的啊，做私募来讲，然后一直也在做地产方面的私募啊，一直也很关注这样的房地产领域的众筹啊、互联网机构会，所以啊。也是想加入到这个新金融团队里面来啊， 一直做这个金融产品开发 啊，地产金融，上市传统的地产私募、 okay. 啊，转到这种新金融里面来。 所以最后的话，其实我觉得，您刚才已经介绍到，您是在国外，其实是一个留学的背景，回来过后一直在，包括外企，包括这种传统的这种金融机构，包括创业的互金公司，乃至到今天的这种连续创业，其实是我觉得基本上所有的这种职业状态都经历过了。 是的， 现在其实互联网的这种金融创业者，其实还是不断的有人在新加入，特别是传统金融机构出来的人的。 是的， 可以给这些人一些创业上的一些建议 啊，一些建议就是做金融，一个建议是慢，虽然说互联网格调是快，但是我建议做互联网金融的格调是慢啊，因为我们金融的很多基本功要做好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还是在风控方面多下功夫啊，因为做金融的命脉在于风控点啊，所以在风控方面多下功夫。第三个，保有这种互联网的激情是很重要的。 言简意赅啊，其实也体现了您个人的一个工作作风吧。你是不是工作中也是这种，就是简明扼要的去布置一些东西，然后思维很清楚？ 是的，是的， 所以你的风格是这样子的。 是的， 非常感谢摩马金服今天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互金和地产结合的这点事儿。我们也希望摩马金服明年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局。 谢谢， 好，再见。 2016就快要结束了。创业者们还记得当时许下的新年愿望吗？是不是很多愿望都实现了呢？新的一年又要到了，快来说说你的2017新年愿望吧。 大家好，我是摩马宝贝水域早教中心的 CEO 杨林，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摩马宝贝能够给更多喜爱游泳的宝宝们带来专业的水中拓展体验，也希望宝宝们和摩马宝贝一起健康茁壮成长，纯净相随，亲水相伴。摩马宝贝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大家好，我是无忧良品的 CEO 顾晨光，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到绿色时尚的行动里，将买卖闲置进行到底，珍惜物品，保护环境，与自然和好，重迎蓝天。无忧良品在这里祝愿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好，我是第一人居的 CEO 贾岩，新的一年里，我希望我们研发生产的恐龙系列新风净化产品能够服务于更多的家庭，如果雾霾依然来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安全放心的避风港。 创业这条马拉松赛道，疯狂见地，愿陪跑到底。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炫耀身上的神话，和寂静变成律动乾坤的国家，连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染，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生长战旗代替了祖母篱笆，是个我生平变成了金戈铁马，天台烽烟四起，诸侯气奔天下，看谁大浪淘沙乱世再来争霸。 人间吗？我们自在闯天涯，算了兵不记着文人一醉风雅，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惧的梅花， 烟山下 是谁不负起谁家金人下，一缕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 烟山下 慷慨每个侠子脉脉文化，不在乎英雄是否身冠一马， 五千年以后又从雁门关出发，这场争取寻找美丽的神话，是让你人看尽中原满是风沙，凭一剑只在现当年壮丽图画，这山古道和燕赵就是我的家，被燕草笔发现相都是一座下，黄金带上青铜伴随前进是马，才看清原来这不是妙丽神话，山下 是谁何不此时叫起天下，一缕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慷慨北国强劲浓的文化，不在乎英雄是否身冠一马，是谁不负起谁家的天下，一缕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慷慨北国强劲浓的文化，不在乎英雄是否身冠一马， 怀中的琵琶四处的喧哗，重新的外露变得铜墙铁马，千年的成长沧桑的变化，逐鹿中原穿梭往来燕山下， 走出你家的巷口，看着昨天擦肩而过，未熄灭的街灯问我到底告别了什么，当我失去你那眼中美丽的温柔，当你决定就此放手，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剩下些什么，除了沉默。陪你到日出，把你看清楚，哭得累了的你看来睡得好无辜，在你耳边轻轻说出最后的要求，不要对他说出一样的话，不要对他说夜里会害怕，别说你多晚都会等他的电话，别说你只喜欢他送的玫瑰花，因为这些是我仅有残留的梦。